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5章，被窃听的预言，第92集。 哈利喘着粗气，像在搏斗一样，转过身，背朝着仍然一动不动的邓布利多，在书房里来回踱步，搓着手指的关节，尽力克制着要摔东西的冲动。他想冲邓布利多发火和咆哮，同时又想跟着他去摧毁魂器。他想说邓布利多是老糊涂了，居然相信斯内普，但又害怕如果自己控制不住愤怒，邓布利多就不会带他一起去。 哈利，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， 请听我说。 哈利想停下脚步，但这竟和控制自己的怒吼一样困难。他顿了一下，咬着嘴唇，看着邓布利多满是皱纹的脸。 斯内普教授犯了一个严重的…… 别告诉我是一个错误，先生！他当时在房间外偷听！ 请让我说完。 邓布利多等哈利草草地点了点头，接着说道， 斯内普教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他在听到特里劳尼教授上半部分预言的时候仍然听命于伏地魔，因为这件事跟他的主人密切相关，他自然就急急忙忙地把他所听到的告诉了他的主人，但他当时不知道，他也不可能知道，从那以后，伏地魔会追杀哪个男孩，也不知道被屠戮的父母会是斯内普教授认识的人，也就是你的母亲和父亲。 哈利大声地冷笑着， 他恨我爸爸，也恨小天狼星，你没注意到吗，教授？为什么斯内普恨的人最后都以死亡而告终呢？ 哈利，当斯内普教授意识到伏地魔会那样去理解预言时，你不知道他有多么懊悔。我相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，也是他回来的理由。 但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大脑封闭大师，不是吗，先生？ 哈利说，他尽力保持镇静，但声音还是有点颤抖。 伏地魔不是很相信斯内普站在他那一边吗？即使现在也是。教授，你怎么能确定斯内普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呢？ 邓布利多有一会儿没有说话，他似乎正在下一个决心。最后他说道， 我确定，我完全信任西弗勒斯·斯内普。 哈利做了几个深呼吸，想努力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但没有效果。 我不信任他！ 他和刚才一样大声地说， 他现在同特拉克马尔福在一些事情上勾勾搭搭，就在你的鼻子底下，你仍然……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了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说，声音又显得严厉了， 我已经把我的观点告诉过你。 你今天晚上要离开学校，我敢打赌你肯定没有考虑过斯内普和马尔夫可能会决定 什么。 邓布利多扬起眉毛问， 你怀疑他们会做什么？说明确一点。 我，他们有阴谋。 哈利说着，双手攥成了拳头。 特里劳尼教授刚才在有求必应屋里准备藏他的雪莉酒瓶，结果听到了马尔福的叫喊声、庆贺声，他在那里面试图修复什么危险的东西，据我看他已经终于修好了，而你却要离开学校，不去。 够了， 邓布利多说，虽然他说得极其平静，但是哈利马上沉默下来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最终越过了一道看不见的底线。 你以为今年我有哪次是不采取保护措施就离开学校的吗？从来没有过。今晚当我离开时， 各处将会增加额外的防御措施。请不要认为我没有认真对待我的学生们的安全，哈利。 我没有。 哈利喃喃道，有点惭愧，但邓布利多打断了他。 我不想就这个问题再深入讨论下去了。 哈利忍住反驳的话，他害怕自己说的太多，丧失了陪同邓布利多的机会。但邓布利多接着问道， 你愿意今晚跟我一道去吗？ 愿意。 哈利马上答道。 很好，那么听着。 邓布利多挺直了腰。 我带你去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毫无疑问地立刻服从我的任何命令。 当然。 你要听明白，哈利，我是说你甚至必须服从像快跑、藏起来或回去这样的命令。你答应吗？ 我答应，当然。 如果我叫你藏起来，你会吗？ 会。 如果我叫你逃走，你会服从吗？ 会。 如果我叫你离开我，保全自己，你会照我说的做吗？ 我。 哈利。 他们对视了一会儿。 会，先生。 很好。那么，我希望你去拿你的隐形衣。5分钟后，我们在门厅见面。 邓布利多转过身，看着火红的窗户外面。现在太阳正在天边闪耀着红宝石一般的光芒。哈利快速地走出办公室，走下螺旋形楼梯。他的思维很奇怪地突然变得很清晰。他知道要做什么了。哈利回来时，罗恩和赫敏正一起坐在公共休息室里。 邓布利多想要什么？ 赫敏马上问道。 哈利，你没事吧？ 他又担心地说。 我没事。 哈利简单地回答。他从他们身边跑过，冲上楼梯进了宿舍，猛地打开衣箱，拿出火点地图和一双卷好的袜子，然后又快速冲下楼梯，进了公共休息室，在罗恩和赫敏坐的地方刹住脚。他们俩满脸惊讶。 我没有多少时间。 哈利喘着气说道。 邓布利多要我来拿隐形衣。听着。 他很快讲了他要去哪里和为什么要去。赫敏惊恐地抽了一口冷气。罗恩匆忙地提出问题，但是哈利没有做任何停顿。待会儿他们自己可以弄清更详尽的细节。 你们明白吗？ 哈利飞快地讲完了。 邓布利多今天晚上不在，所以马尔福可以放手去干他的阴谋。不听我说。 因为罗恩和赫敏都显出要打断他的迹象，哈利生气地压低声音说。 我知道那是马尔福在有求必应屋里庆贺。啊！ 他猛地把火点地图塞进赫敏手里。 你们必须盯着他，也必须盯着斯内普，调用你们能找到的每一个 DA 成员。赫敏，那些联络用的加隆硬币仍然能用，对吗？邓布利多说他已经加强了学校的保卫，但如果斯内普掺和进来，他会知道邓布利多的保护措施是什么，知道怎么去避免，但他不会知道你们俩也被分配了监视的任务，不是吗？ 哈利。 赫敏开始发问，他由于害怕而瞪大了双眼。 我没有时间和你们争辩。 哈利急忙说。 把这个也拿上。 他把袜子扔进罗恩的手里。 谢谢。 罗恩说。 为什么要给我袜子？ 你们需要袜子里面裹的东西。那是茯苓剂。也分一点给吉尼。替我向他说声再见。我得走了，邓布利多在等着呢。 不， 赫敏说。这时罗恩拿出了那个装有金色药水的小瓶子， 满脸敬畏的表情。 我们不需要这个，你带着他，谁知道你会遇上什么情况。 我没事的，我和邓布利多在一起。 哈利说， 我想确保你们没问题。别那样，赫敏，再见。 然后他就走了，匆匆钻过校巷洞口朝门厅赶去。邓布利多正在项目大门口等着，他转过身，哈利正好刹住脚，站在最上面的石头台阶上，喘着粗气，两肋间火辣辣的刺痛。 我希望你穿上隐形衣， 邓布利多说。等哈利穿上后，他又说， 很好，我们走吧。 邓布利多立刻下了石头台阶，他的旅行斗篷在夏日静止的空气里几乎纹丝不动。哈利穿着隐形衣匆匆地跟着他，仍在喘气，身上出了很多汗。 可是别人看到你出去会怎么想呢，教授？ 哈利问，脑子里想着马尔福和斯内普。 我去霍格莫德喝一杯， 邓布利多轻松地说， 我有时候去罗斯莫塔那儿坐坐，或者去猪头酒吧，或者假装去那里，这是一个掩饰真实目的地的好方法。 他们在渐浓的暮色中沿着车道走去，空气中充满温暖的青草气息、湖水的味道，以及从海阁的小屋飘来的烧木头的烟味，很难相信他们要去做危险的、令人恐惧的事情。 教授， 当车到尽头处的大门映入眼帘时，哈利轻轻地问， 我们要欢迎先行吗？ 是的， 邓布利多说， 你现在已经能够欢迎显形了，是吧？ 是的， 哈利说， 但我还没有证书。 他觉得最好实话实说，不然显形后离他要去的地方还有100英里，那不就坏了事吗？ 没关系， 邓布利多说， 我可以再帮助你一次。 他们出了大门，走上了暮色笼罩的通往霍格莫德的荒凉小路。随着他们行进，夜幕迅速降临。当他们来到大街上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店铺的窗户里闪着灯光。他们走进三把扫帚酒吧时，听到了刺耳的叫喊声。 不许进来！ 罗斯莫塔女士大喊道，强行撵出一个看起来很邋遢的巫师。 哦，你好，阿布斯，这么晚出来。 晚上好，罗斯莫塔，晚上好。原谅我，我要去猪头酒吧。别见怪，只是我今晚想有一个更安静的氛围。 过了一小会儿，他们拐进了一条小街。猪头酒吧的标记在吱吱地发出轻响，尽管并没有风。与三把扫帚相比，这间酒吧里显得空空荡荡。 我们没有必要进去， 邓布利多扫视了一圈，喃喃地说， 但愿没有人看见我们离开。现在你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，哈利，不用抓得太紧，我只是引着你。我数三声，一、二、三。 哈利旋转起来，立刻又是那种恐怖的感觉，像是被挤在一个厚厚的橡皮管子里。他不能呼吸，身体的每个部位都遭受着挤压，简直要超过他忍耐的极限了。然后就在他认为自己肯定要窒息时，无形的管子突然迸裂开来。他站在凉爽的黑暗中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咸丝丝的空气。